I will be reading beginning in verse 13 of Mark chapter 3. 那我就会从马可福音三章第十三节开始读。 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所要的人招来，他们就来到他那里。于是他设立十二个人，又称他们为使徒，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他设立的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耶稣又给他们起名叫班尼奇，就是雷的儿子，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雅各达泰和基进党的西门，还有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以上是上帝的话语。当我们当耶稣在传道，当他在教导医治疾病和赶鬼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在跟着他，周围的人，甚至以色列最偏远的地方，东南西北都听到了这个人在说什么，这个人在做什么，他引起了很多人跟着他，这一大群人期盼去耶稣所在的任何一个地方，这样他们或他们的亲朋好友也可能有机会得到医治或得到洁净。即使有那些对耶稣有真实信仰的人，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的人只是看到和听到了他的能力，并希望从那里那么远一路走来，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好处而已。但是群众把他挤了出去，现在他倒退到湖边，如果不尽快的为他准备一条小船，他就会被拥挤。那在我们的旅程中，一段时间过去了，我们不知道多久，耶稣现在在山上，大概是一座俯瞰加利利海的山。在耶稣的施工和救赎历史中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耶稣呼召、任命和起名和命名他的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你可以这样想，现在有成千上万，至少有几百个人围绕着耶稣并跟着耶稣，不管他们跟着耶稣的动机是什么，人群已经发展成为一大群人。但是耶稣从人群中挑选，或者你可以说选召出少数人，称为他的精英、精选门徒，他的使徒。他们要与他同在，他们将是耶稣事工的延伸，而正是整个新约教会的根基。 使徒和先知要做根基，耶稣做房角石。正如我们稍后将看到的，在这十二个人中没有一个特别的，他们都没有博士学位，他们都不是来自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他们都不是活见科学家。上帝就选择这些人来改变这个世界。现在有一种误解 的流传，即使在相信圣经的人中，甚至在改革中的圈子里，有关这些经文的应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是关于使徒的呼召，主使用他们为他的国度完成了许多事情。这就像新约教会成立并继续发展，因此现今教会中的许多人将这七节经文视为教会成长手册的开始。他们的思路是什么样？如果你想让你的教会成长，你需要让自己周围有像马太、彼得和多马这样的人，当然不像加利园犹大，因为他是个坏人，对不对？如果你想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牧师或者传教士、教授，那么你需要这样的人在你的身边。如果我们想看到台湾的成长和复兴，我们需要更多像那些人，为耶稣立下为谱的人。这一切听起来都不错，但是真的吗？我们需要更多的脾气暴躁，以自我为中心，过分热心的人吗？因为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呼召的那种人。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冒着道德主义的风险，或者说律法主义的风险，我们冒着风险认为无论发生什么都是因为我们做了某事，或者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我们是否成长取决于他与谁交往，或者我们不与谁交往。弟兄和姐妹，我相信这段经文对我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这些经文就像通向他们的经文一样，实际上是集中在耶稣的身上。他们都是讲耶稣，这些经文专注于他是谁以及他的作为。只有当我们掌握了这个真理，我们才沉浸在他的荣耀中。你是他奇妙的美丽。当我们看到耶稣做的，在他的教会的形成和他的国度的传播和扩展中，我们将有一个适当的回应，凭着信心为他而活。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我们再次看到耶稣如何使用万事万物，甚至呼召这些奇怪有趣的人为他的福音的缘故。是的，耶稣甚至称犹大，他甚至呼召犹大为加利人，耶稣也设选他 为福音的目的。他把这所谓乱七八糟的人变成了福音的仆人，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件非常直接、深思热虑的事情。他呼召他想要呼召的十二个人。今天我们会在我们的经文中出现的顺序思想如何、为什么以及谁这三个问题，耶稣如何呼召他们，耶稣为什么呼召他们，然后耶稣到底呼召了谁，希望圣灵帮助我们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一些应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耶稣是如何呼召使徒的。耶稣用了什么方法？第十三节说，耶稣上了山，把自己所要的人招来，他们就到他那里。所以现在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们需要知道这里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他非常的独特，耶稣对门徒的呼召确实指向了新约教会的形成。当他从众多跟着他的人中固定呼召十二个他选定的人的时候，他是在组建他的教会，这是你我所属的教会，希望教会所属的基督教会。这里说耶稣上了山，那如果你熟悉以色列的地址，他会发现在这个地区真的是没，你会发现在这个地区真的没有像台湾这样的高山，或者像我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我们有一个4421米高的魏特尼山。相反的，在加利利的那个地区比较多的像山丘那样的，但这不是重点。你可能对他登了什么山感兴趣，那很抱歉，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但重要的是，它是一座山或者一座山丘。那路加告诉我们，耶稣是整夜都在上面山的上面祷告。你可能很好奇，想知道圣经中关于山的重要性是什么。从这里开始，我们将看到在耶稣服事的非常重要的时刻，他会到山上了。例如在第九章，耶稣在山上的在彼得、雅各和约翰面前变形象。在11章，他融入商城是从橄榄山开始。第13章，我们有橄榄山的谈论。还有14章26节，在最后的晚餐之后，耶稣和他的门徒撤退到橄榄山。但是山作为骑士的标志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因为我们在旧约中也读到过它。律法上帝在那里向摩西启示他的律法， 在西奈山上。所以你看，耶稣上山呼召十二使徒，只有摩西上山接受和传达出埃及记十九和二十章中的十条诫命的意义。耶稣是新的摩西，比摩西更大的那一位，他就是恩约的中保，他将建立他的教会，就是新以色列，他将带领他的子民进行新的出埃及记。弟兄姐妹们，我们正在新的出埃及记中，一路上在这整个旅程中，我们的救主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都在穿越干旱、疲乏、无水之地。耶稣会带领我们到我们的应许之地，就是天堂。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艰难，我们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更美好，我们不知道。但当务之急是我们停止尝试像我们控制了这一切的一样生活，并将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信心寄托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在山上，我们经文中把自己所要的人招来。如果你能明白马可福音到现在，你就会知道耶稣一直面临着越严越厉的反对。除了法利赛人故意要陷害耶稣以外，人群中还有许多人阻碍了他的事工。有的跟从的人是真的对他有真正信心，也能看到、感觉到、意识到同样的压力。那耶稣召见他自己所渴望来到他面前的人，在原文中重点是耶稣，就是他自己。耶稣在这里做出了一个深思热虑的选择，从众人跟随着中呼召十二个人。耶稣有意决定要招来他自己愿意招的人。耶稣是起点，耶稣是起点而不是门徒，耶稣是焦点而不是门徒。这里发生的事情与当天发生的事情不一样，拉比不会是四处聚集学生的人，学生们会进行研究 并寻找他们想要学习的拉比。这很像选择一所大学或者博士课程。我们通常会浏览不同的学校的网站，阅读他们教授的简历，我们想知道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为各次领域的学术界做出了哪些贡献，然后我们选择我们认为符合我们需求的学校和顾问教授。但耶稣却不一样，拥有权柄的耶稣亲自挑选这些人跟随他。那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拣选的教义。你需要明白，虽然我们不是使徒， 我们今天在这里呼求耶稣救恩的所有人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在我们的意志和心中我们选择了耶稣，我们的心是黑暗的，我们的心是肮脏的，耶稣采取主动，他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中说，不是你选择了我，而是我选择了你们。而在约翰福音的15章19节中说，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耶稣以他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你和我，与他同在，跟随他，并服侍他。你和我最好记住这一点，并感谢我们没有被他独自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希望，没有未来，也没有目标。那经文接着说，他们就来到他那里，耶稣不需要邀请他们，他也不需要恳求他们或者祈求他们。马可在这里没有像以前在谈到第一批门徒的反应的时候那么使用立即这个词，但我们可以肯定的知道，他们立即来到他的面前。耶稣的呼召是有效的，他的话语达到了目标，门徒就跟随了耶稣。同样，当耶稣呼召了你，你就会跟随他。我们不是使徒，但是是的，他呼召我们跟随他。即使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如何呼召使徒，现在让我们看看耶稣为什么呼召他们。他呼召门徒的目的是什么？在14和15节说到，于是他设立了12个人，又称他们为使徒，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说设立了12个人，那为什么是12个人而不是11或13个人？圣经中数字12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当你们回顾救赎历史时，我相信你们中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以色列有12个支派，现在耶稣正在为新以色列奠定基础。在加拉太书6章16节，保罗怎么称基督的教会？就是上帝的以色列民。我认为重要的是，在希腊语中，设立这个词实际上是制造或者做 poieo。 耶稣在这里建立他的教会，重新制造他的教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耶稣使我们焕然一新，他称他们为使徒。在耶稣自己做的，这是耶稣自己做的。我们看到只有耶稣拥有决定和形成 他的追随者的权威，但他在这段经文中呼召这十二位的目的是什么？要他们和自己同在，与基督的有亲密的关系是不可协商的，要在耶稣面前待在他的身边，听他的一言一行，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他们要观察他如何日复一日地过着他的生活，他如何花他的夜晚祷告，以及他如何将天国的福音传给一个垂死的世界。他们被呼召成为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他们是耶稣的学徒，得到了免付钱的校园住宿，没有校外住宿的选择。作为一个人，耶稣需要也渴望他人的陪伴，但与耶稣同在，与他密切相交，会让他们准备好成为他的使徒，并代表他传讲他的话语。上帝的国度将通过他们传播到整个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甚至到地极。那我们这些被耶稣呼召的人，已经被呼召到耶稣的面前，有人可能会问你，你的呼召是什么？与他们分享你渴望的任何工作，或你现在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是正确和适当的。你说做丈夫、做爸爸的时候，爸爸等是正确的，也很恰当。牧师或宣教士可以说去做，或者对客家人，甚至当希望教会的牧师。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首先被呼召到耶稣那里，与他同在。弟兄和姐妹们，我们也需要明白，重要的不是我们能为耶稣做什么，而是耶稣可以把我们所造成什么样的人。他使我们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男人和女人，在成圣当中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那耶稣会派使徒出去传道，于是使徒来说，讲道具有一种权威，他们的话实际上就是耶稣的话，所以我们有完整的圣经证典。被安利的福音传道人有他们的职能，但只是从圣经中获得的权威。可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也被呼召为耶稣做见证。他们这些使徒将有能力医病。在某些希腊文版本中也说到，然后并且赶鬼，这些正是耶稣在他的施工中所做的事情。使徒们通过与耶稣在一起看到了这些事情，他们也将被授权去做这些事情。 这都是教会根基的一部分。福音本身，耶稣自己医治破碎的心灵，让被掳的得释放，让失明的得看见，让受压迫的得自由。当一个人悔改并相信耶稣时，他们的罪就被赦免了，撒旦对他们生命的锁链也被松开了，被断开了，就像你和我听到福音一样。我们听说上帝派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的罪而死，圣灵将他的话语激活在我们的灵魂中，我们相信了，我们的罪被洗得比血更白。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如何设立十二个人，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为什么叫十二个人。现在最后，我们应该看看他们是谁。那天耶稣在山上实际上呼召了谁做门徒、做使徒？第十六到十九节说，他设立了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耶稣又给他们起名叫班尼奇，就是雷的儿子，又有安德烈、菲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打太和基进党的西门，还有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和合本修订版说，他呼召了，或者他设立了十二个男性，重要的是我们明白他在这里呼召十二个男性做使徒。是的，当然他提到了跟随耶稣的在别的地方也提到了耶稣跟随耶稣的女性，他们也是他的门徒，比如玛利亚。但你要记住，耶稣在山上呼召了十二个特定的人，使他们成为使徒，在特定的时间，以一种非常神圣的方式，为特定的救赎历史目的。使徒职位保留给男性，他们的具体职责被指定为男性。但我们看看这些人，那有一位神学家称他们为单纯、思想迟钝的人。他们不是受过最高的教育的人，也不是最有天赋的神学家，他们不是天才，他们是普通人，就像你和我一样。如果你记得很多耶稣的追随者来自哪里，从前面的经文，你会发现他们有些是北方来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成长 的经历，不同的文化，他们说话很有趣，如果可能有腔调。如果你查看他们，你会认为他们将属于最不可能成功的类别。耶稣的使徒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事实上他的追随者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你看，在我们所有的罪中，在我们所有的缺点中，在我们所有的愚拙中， 在我们所有的愚笨中，你和我有空间，有空间让你和我跟随耶稣。他招呼我们每一个代替他代替惩罚的人，无论我们的教育或我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无论我们成长背景如何，无论我们之前过了什么糟糕的生活，他来呼召我们。耶稣一一叫他们的名字，呼召他们。在这份清单中，耶稣说出他们十二个使徒每一位的名字。那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43章1到17节中的经文。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看那里，但我希望你们可以把它写下来。今天有聚会完以后，你有空可以回去读一读。他以赛亚书谈到了以色列的弥赛亚将带来的救恩，他涉及到上帝叫他子民的名字，呼召他们。这适用于马可福音三章的使徒，也适用于我们。耶稣知道我们的名字，在路加福音19章，他叫撒该的名字，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他直呼你我的名字，他呼唤你的名字，他知道你的名字，他认识你，他从创世以前，在耶稣里拣选了我们。那我们看西门，他给他起名叫彼得，彼得就是西法，这个意思是什么？是磐石。当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指彼得本人吗？还是意味着他的信仰告白？当然是他的信仰告白，所以他是教会建立的使徒之一，但他不是一个模范人物，他反应很敏捷，他的反应很迅速，他不假思索，他忍不住了，他的情绪不稳定，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或者雅各和约翰，耶稣又给他们起名叫什么？叛逆期。然后叛逆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雷的儿子。他们似乎很吵闹，与其他的人很难相处。或者安德烈确实没有表现出任何领袖的才能。或者马太，他是个什么？他是一个税吏，他不是最诚实的人，而且他还和其他的人纠缠不清，基本上会偷走百姓的血汗钱。然后是怀疑的多马，这说明了他的内心态度，他是持着怀疑的心。还有激进党的西门，他是个狂热者，这个西门，他有时候可能对他所相信的过于热心。那这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加略人犹大，耶稣从始至终都知道， 他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不是第二章说的，他不是在第二章说的吗？日子将到，新郎要被带走。你认为犹大与他有什么关系吗？然而，耶稣直呼他的名字，他甚至神秘地使用犹大来服侍于福音的目的。那你呢？上帝按名字拣选了你们每一个他呼召的人。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他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他也知道你不会完美，他知道你会担心和挣扎，他什么都知道。然而他却伸出手来叫出你们的名字，他在你所有的罪中呼召了你。这就是上帝奇妙白白的恩典礼物如何运作。他不呼召你，因为你有一些内在的东西值得他爱。他不会告诉你要先改变，然后再他会来找你。相反，他呼召你，因为那是他的意愿，是他的旨意。他呼召你是因为他心想呼召你，他呼召你到他的身边，与他永远在一起，永恒从他呼召你的那一天开始，你听从他的呼召来到他的面前，他鼓励你成为他的见证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不要等待，如果你听到他的呼召，就来到他的面前，不要再等。我们一起祷告。Our gracious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your word. We thank you that your word is mighty. 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 We thank you that all of us who call on Jesus today, called on Jesus today because we heard your word calling us. 愿我们今早求告主耶稣名的人，求告乃是因为你对我们的爱。 We pray you would give us more of an appreciation for your calling. 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加体会呼召我们的这件事情的这个何等美妙。 Knowing that you called us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nd with different problems in our life. 知道你乃是从无论我们在各行各业或是在生命的什么样的处境，你都呼召我们来跟随你。 Help us to accept and to love one another the way that you love us. 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接纳，并且彼此相爱，就像你爱我们那样。 We pray all of this in Christ's name. 我们祷告这一切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Amen.